那我们瞅了肯定吓一跳，是不是？这是不是碰着凶杀案了，这给人肢解了？所以人得在路上走，或者在河里游，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身体，一个完整的身体，是胳膊腿儿，是不是啊？是躯干，是头颅，有机的结合，人是一个整体。那而人的四肢是什么呢？它就是肢。哎，为什么叫四肢？四肢就是肉做成的树枝儿，肉做成的树枝儿。所以啊，人的身体的五脏为干，也叫五脏为本，而胳膊腿呢是树枝。所以啊，人在危及生命的时候，那个壁虎可以断尾求生啊。人呢，我们常说叫断肢之痛，也叫断臂之痛，是不是啊？壮士断腕，为什么要断腕？为了活呀，啊，为了活呀。那怎么没有说壮士断脖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的胳膊腿属于树枝，我怎么没说你那脑袋瓜属于树枝啊？因为脑为元神之府，是吧？脑和身是相连的，它同属于五脏啊，属于五脏。所以养生的关键就在于你把这个根和这个本把它养好。那么回过头来呢，啊，那树枝它起什么作用啊？是不是啊？你看中医啊，它很有趣儿。中医治病，你看我们老百姓都知道，中医治病啊是治根治本的。什么是治根？治根是补元气。什么是治本？治本是养五脏。但是中医查病呢，他却是看肢节啊。你包括中医的脉诊啊，中医的脉诊他通过诊脉而知道你五脏。还有中医的望诊，他通过望你皮肤的颜色，望你走路的步态，是不是啊？望你的面色，望你的舌相。哎，你看说这个树是死是活，你用刨个大土坑掏那树根看吗？啊，你用把这树锯断了看看那树干里边是黑心的还是什么红心的吗？不用啊。百年枯木也逢春，这老烂木头你看它长出个嫩芽来，哎呀，我知道这树还有生命力，是不是啊？千年古树又长出嫩枝了，我们知道这树有生命力。所以中医诊病它是望其标而知其本，但是你千万不能通过给这树叶浇点水你那树根就活了，那不行，一定要知其本啊，而什么呢，哎，养其根。所以中医啊，它的这个学问就在这儿啊，从外边去观察知道里面的东西。反过来呢，中医治病啊，它不是那个现在的那个化妆品和美容，是不是啊？给你画出来做障眼法，不是，是吧？你看现在有中医美容学，哎呦，它不是给你往脸上抹什么精华液，不是，它是通过滋养你的内脏，让你五脏的气血元气滋养到你的皮肤毛窍，哎，它是由内而外的焕发出来的健康之美啊，这是中医美容啊。如果谁告诉你，哎呀，中医美容啊，你往脸上抹什么贴什么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碰到两把刀的大夫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蒙人的啊。因为中医的文化也好，包括中医的整个体系也好，它都是什么呢，内外兼顾的。内外兼顾不是说里边给你吃中药外边给你抹中药，不是，是告诉你中医这门科学它是望其表而知其本，它是养其内而容于外。所以看中医给那个贫血低血压的吃的那个叫人参养容丸，是吧？说怎么中医给人治病还为让人漂亮吗？为什么叫人参养容丸呢？它不是为了美丽你的容颜，它是为了养好你的根本。你不贫血了，你自然面色红润，是不是啊？反过来你气血亏虚，你就是个黄脸婆， 因为中医把贫血叫做黄症，所以说你看中医是给病起名字也特别有意思，对不对？黄症，说这人脸黄，那抹点白面吧，那你是治病吗？但是现在好多人就按这种方法在治病。中医说的黄症是贫血，你脸上抹白面不叫治病，叫糊弄人。那中医治黄症怎么治啊？啊，给你喝米酒，给你调和脾胃，给你吃人参养荣丸，好啦，气血足了，原来那个黄退掉了，而变成了面色红润啊，面色红润。还有啊，中医治那个白头发，这可不是染头发啊啊！你看现在有的人买那个洗发剂啊，什么手乌洗发剂啊，何首乌可以乌发，但是不是把何首乌抹到头发上让头发变黑，是何首乌吃到肚子里，它补了肾精，肾精足则头发乌黑，胆火旺。为什么少白头？少白头人脾气不好，为什么？胆火旺，血热，劳伤肾精，哎，结果怎么着？你那头发就提前白了。那说为什么有人白头发，有人白胡子呀？那胡子和眉毛要白了，说明这个人的任脉和督脉的血也热了，也生了内火了，是不是？也亏虚了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医调理的奥妙啊，调理的奥妙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很多人更想听的是方法啊，说这理论我们知道了，是吧？养生啊，不能啊，光这个跳广场舞，光跑胳膊腿儿，甚至对于好多隐匿性冠心病的，你胳膊腿儿累大发劲儿了，等于到那个五脏那儿跟心脏抢饭吃。所以啊，运动过度的人啊，叫动得过度的人，你不但达不到养生的目的，甚至还会伤了人的元气，折了人的寿命。说那怎么办呢？哎，所以希望听完这一节课之后，大家知道养生它要多运少动。哎，这就和我们那个太极拳很像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有的人学太极拳，哎，你这招对不对呀？啊，你那招好不好看呢？我说呀，这都是外行啊。甚至有的人练太极拳练的那个膝关节损害，半月板损伤了，我说你那是哪是养生啊，那是自杀，是吧？特别我们看那个小品，是吧？啊，我也是习武之人啊，练的不是武功，练的是舞蹈，是不是啊？你包括老年人，你这跳舞跳多了，他伤的是内脏。你看练武术的人有说法呀，叫内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。他没说练武术是为了打人，他是为了强壮，而人强壮之根本不是胳膊腿，是五脏。你五脏气血足，才能养出来强壮的胳膊腿。你五脏的气血亏，你那胳膊腿的强壮都是假的。就像老爷子摔个跟头，把骨头摔折了，啊，因为骨质疏松啊。啊，还有的老爷子摔个跟头，是吧？胳膊腿怎么没怎么地儿，连裤子没卡破，里边摔成了个脑出血，摔成了个脑血栓。我就问你，你说这两个人，哪个人身体好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人皮儿都没摔破，把内脏摔坏了，对吧？摔成中风了，偏瘫半身不遂。你这个呢，骨头摔折了，接骨头呗，内脏没问题。所以这都是在现代西方医学文化的影响下啊，好多人都说啊，眼见为真，耳听是虚，眼见为实，老师认为眼睛看到的就是真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没了文化，是吧，没了中医入木三分观其标而识其本的文化，我告诉你，你眼见的未必是真的。所以这样一来，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你说谁拽得重？那骨头摔折了还不重吗？骨头摔折了肯定很重，但是他没得中风， 肾主骨生髓，他脑袋不傻，没得脑萎缩，你看说明这人内脏还不错，那咱们补补骨头，把骨头长好了就得了，补补肾精。又反过来呢，那个人胳膊腿挺好，一天能跑十几里路，一跑就跑丢了，找不着家，那是啥？那是行尸走肉，脑髓空了，脑袋变傻了，是不是？胳膊腿挺强，一摔跟头，心梗脑出血，内脏都堵了。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这几节课的目的就想告诉大家，养生一定是多运少动，一定要分清五脏之本、元气之根和四肢之节之间的孰轻孰重，千万不要舍本逐末，是不是啊？千万不要舍本逐末，因为那个板凳坏了，找个木匠钉上，这板凳修好了，人可不是，是不是啊？人不是板凳，是吧？虽然骨科也跟木匠似的，给你锯开，给你钉上，给你铆上，给你缝上，但是你能不能长上，那个才是手术成功与否的关键。所以养生养的是什么？养的就是生命本能。那有的人又问了，我们如何的去多运少动啊？啊，你不是拿个计步器啊，我一天走一万步，一天走两万步啊，我一天跑多少没必要。哎，你要问问你的五脏。我们走路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啊，走路的目的是舒筋壮骨。所以走路走到额头见汗，哎，你走路的目的达到了。走路走的胃肠不胀，肚子上下通气，走的放屁了，气机调达好了。这就是运和动的结合。包括我教大家做摆腿操，是不是啊？摆腿操摆的什么呢？胳膊腿发酸了，腰放轻松了，啊，达到目的了。包括我教大家那个推任脉，推的肚子咕咕叫，推的直放屁，本来脚拔凉爱上火，结果呢，哎，推的上面打嗝，下面放屁不说，推的脚出黏汗，出臭汗。你这个胳膊在动，而你在推腹的时候，推任脉的时候，你帮着五脏在运转它的气机，把两脚推出了汗，叫驱邪打表，把汗凉汗寒邪排出去了。这是运和动的结合，这都是养生的动练法，是不是啊？通过动来影响五脏之运。而五脏的养生还有更好的，就是它的静。五脏以静为运，你看我们经常讲饭后百步走，活到99，但你吃完饭后的一小时之内你甭走，或者不能啊大步走，要小步走。什么意思？要给五脏一个运的机会，不要让胳膊腿儿，不要让四肢跟五脏抢气血。为什么告诉大家吃完饭不能马上睡觉？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你吃完饭马上睡觉，得五脏捂住了，气机不运。哎，所以吃完饭呢，哎，走一走啊，在屋里客厅溜一溜，天暖了下楼走一走，哎，把气机调达了，把膈气也隔出来了，把脏的气体也放出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把脚啊、胳膊腿也走暖和了，哎，你再回家，你五脏才能更好的运。所以运是为了更好的动，而我们动是为了给五脏的运创造一个气机条件，而最后人的生命就在你五脏能运的好和坏。那么养生之动练法，我们给大家举了例子，那么有没有什么静练法呀？是不是啊？如何让五脏安静的运转啊，让它气定神闲的去运转？哎，你看归息、静坐、跪坐、站桩，这都是胳膊腿不动，五脏在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、

要给五脏一个运的机会，不要让胳膊腿儿，不要让四肢跟五脏抢气血。为什么告诉大家吃完饭不能马上睡觉？一个道理，一个道理。你吃完饭马上睡觉，得五脏捂住了，气机不运。哎，所以吃完饭呢，哎，走一走啊，在屋里客厅溜一溜，天暖了下楼走一走，哎，把气机调达了，把膈气也隔出来了，把脏的气体也放出去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把脚啊、胳膊腿也走暖和了，哎，你再回家，你五脏才能更好的运。所以运是为了更好的动，而我们动是为了给五脏的运创造一个气机条件，而最后人的生命就在你五脏能运的好和坏。那么养生之动练法，我们给大家举了例子，那么有没有什么静练法呀？是不是啊？如何让五脏安静的运转啊，让它气定神闲的去运转？哎，你看归息、静坐、跪坐、站桩，这都是胳膊腿不动，五脏在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，本品是以蛹虫草、黄芪、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天，天养人以六气，风寒暑湿燥火，哎，这是自然界的六种现象。地养人以五味，是吧？土地上长庄稼，是吧？大树上结水果，是吧？啊，还有蔬菜，还有这个草原上跑的牛羊，是吧？家里圈养的这个猪，是吧？笼子里养的那个鸡，是吧？鸡鸭鹅，是吧？哎，五味则酸、甜、苦、辛、咸。哎，这是我们吃食物感受到的五味。那么天之六气，地之五味，啊，都进了人的身体了，啊，五谷之海呀，啊，那么最后在人体形成了什么呢？啊，大俗话，形成了个大活人，啊，形成了一个有气儿的人，啊，有气儿的人叫活人。那么有气儿，什么是人的气儿啊？哎，人从父母那儿得来的，叫先天之元气，是吧？那么人自己养活自己啊，人饿了知道吃，吃完知道饱，是吧？你要是不知道饿，哦，你就要得病了。所以中医说，得胃气者生，失胃气则死。哦，这说的是脾胃之气，也叫后天之气，也叫生化气血之气。哎，这是知道了元气和胃气。哦，补元气，我们喝的那个牛肉补气汤方。吃饭不知道饿，你就要得富贵病了。怎么办？哦，开胃气，我们喝的是那张仲景的陈皮干姜炒焦的大红枣，叫开胃汤。啊，人知道饿，你这病就好治。是吧？你没了胃口，这病就难医。哎，所以这是中医当中的得胃气者生。啊，这是一个先天之气，一个后天之气。那么人体当中还有什么气啊？哦，体内的生产制造叫营。啊，外边的保护，防止感冒，防止病毒病菌的入侵，叫防卫。哎，我们中医也说，营行脉内，胃行脉外，说的是里边的营血 和外边的胃气啊，这又是营卫之气。你看说的元气和胃气是一个先天一个后天，而这营气呢和胃气呢啊，一个里边一个外边，一个生产制造，一个保护防御，是吧？那我们还有一个气呀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让大家一定要常揉百会穴，经常叩齿提肛，是吧？人到老了，百会穴不能塌；人到老了，大小便不能失禁；人到老了，不能弯下腰直不起来。那这个气又叫什么气呢？哦，叫宗气。啊，宗气，宗，祖宗的宗，传宗接代的宗，其意思沟通上下，连通内外。所以啊，你在传统当一中医当中有一个中成药，你看一种中成药治十来样病，是不是？中医说叫同病异治，异病同治。为什么能一种中药治十来样病，不同的病怎么弄？一种药啊，表面上病症不同，而中医的得病的机理叫病机它是相通的。中气下陷，人得低血压；中气下陷，人得甲状腺功能减退；中气下陷，人得心动过缓；哦，中气下陷，人得胃下垂。不但胃下垂了，肾也下垂了，哎呦，肛门都脱垂了，是不是啊？还冒虚汗，是吧？还怎么着？好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胳膊脱臼，关节呢松弛，老打软腿。你看看，哎，所以中医把它统为中气下陷啊。老成药那个就是补中益气，补中益气丸，到中药铺就补中益气汤，对不对？哦，归到五脏当中呢，肝血不能养筋，肺气不能固表，哎，这就是要调肝脏，要补肺气了，是吧？这是给大家讲了人身体当中的诸多气。人活着就得有气啊，那么还要说的就是人之六气啊。刚才一口气说了五个，这回要说六个，是吧？我们上回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了，对吧？人之六气：精、气、筋、液、血、脉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就是人禀受于天，是吧？汲取于地，而后产生了人这个生命，人的五脏主着人的五体，是吧？筋骨皮肉血脉啊，这是客观存在的物质。而你是活人嘛，哦，你还有气机在运动。那这六气我们上回给大家说了筋，而且给大家讲了中医的方法论，是吧？祖国的传统的中医中药文化。什么是好的中医啊？好的中医不是给你看 CT 核磁的片子，好的中医也不是见到你就给你扎针拔罐刮痧。真正的好的中医大家要知道，观其标，识其本，是不是啊？看病，中医看病从外边往里边看，那眼睛都是 CT 机，对不对？哎，观其五官，察其五色，哦，知其五脏。这是中医诊病的方法论。为什么摸摸脉条就知道你五脏啊？这都是由表而及里，入木三分的观察。那么中医治病吗？中医治病就是给你贴大膏药吗？是吧？中医治病就是在外边给你按摩刮痧针灸拔罐吗？这些都是中医的雕虫小技，是外在的方法，也叫理疗。而中医养生长命，中医治病务本，它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叫 内养于五脏，啊，内调于五脏而养于元气。所以中医给你调理，不是在你脸上擦烟抹粉，是把元气补进去，五脏调和好，让你的气色自然而然地滋润到你的颜面五官，自然而然地滋润到你的皮肤毛窍。就像不少人来问我，哎呦，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它美容吗？嘿，我告诉你，它何止美容，它美的是五脏。你五脏调和健康，你的面色红润，这个美叫自然美。它不是你往脸上贴面膜啊，你往脸上画彩妆啊，你画出那个叫障眼法，是不是？我们说吃水果，你吃的是苹果皮啊，里边芯是烂的，你还是把一个大苹果切开，它从里到外都白里透红水灵灵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医的方法论，它诊病叫观其标识其本，通过外在现象知道里边本质。而中医治病呢，它叫养于内而健于表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那个心脏病人，哎呀，我还在锻炼身体，你锻炼什么呢？对不对？你胳膊腿再健康，心脏嘣儿给你堵死了，要命，还会猝死。反过来，你心脏好，你不用锻炼，你家里待不下。哎呀，我就开春了，想出去走走，为什么呢？我心血足，心神也足，他就养于胳膊腿了，他自然而然想走。反过来有人腿很沉，哎呀走不动了，我还强迫自己锻炼，那叫舍本逐末，甚至再不客气的讲叫盲目自杀，是不是？那么中医我们给大家说的人之六气啊，我们讲经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了，肾主经，肾主藏精，精脱者耳聋。那么是不是指肾里边有精啊？非也，五脏当中皆有精，而肾当中的精是最足的，而肾当中的精也是最密固的。那有人讲了，那你既然这么说，徐老师你告诉我，那五脏当中的精都有什么呢？哦，人的脾之精就是你的肉，所以说你看那个久病缠身，身体啊行销瘦肉的人啊，老百姓的俗话都瘦得脱了相了，这耗的是脾精，叫脾主肉嘛。肝主血，肝主藏血，所以肝的精就是血啊，肝的精就是血。所以啊，中医养生讲，女子养血，男子补精。而实际上说的这个东西都是精，只不过是肝之精为血也，肾之精，它是骨头和脑髓，这是肾精，是吧？那么心之精呢？心之精是血啊，血的活力。你抽一管子紫黑的血，你心肌缺血，那缺的就是心的精。你得了抑郁症，那伤的就是心的神和心的气，是吧？那肺之精呢？肺之精就是你的肺气，你的肺能喘气儿，你肺主的那个皮毛，你皮肤枯槁干燥的人，你就伤了肺经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这五脏是都有精的，而以肾之精为主，为精的核心，是吧？所以这里边有没有轻重缓急贵贱之分呢？啊，还是有的啊。五脏所主各有其精，而为其主精者为尊啊，为尊。啥意思？五脏六腑啊，它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，它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有你的核心力量，我有我的核心力量。啊，你看五脏都有精，那谁的精最密固？肾之精。 那今天我们要说气，那五脏当中都有气，那谁的气最密固啊？肺之气。肾精干了，人的精就都干了，肺气要是没了，那人的五脏之气也就绝了。所以六气者气，说的是气，肺主人一身之气，所以肺乃气海，是人气最多的地儿。那么你气足不足，我们刚讲了中医的方法论，叫观其标识其本、啊、我怎么知道你那气伤没伤啊？五脏之气受没受损呢？哎，这大家写到本子上啊，叫气脱者目不明。你看啊，按咱们以前学的这个健康知识，人生百病根在五脏，大家伙都知道了哦。人得了眼病，你到眼科啊，手术啊，开刀啊，激光啊，那都是修板凳修座椅板凳啊，而你去调养肝脏，那是种花种果。啥意思？因为肝开窍于目，是吧？肝血足才能眼睛好，是吧？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，人得眼病了，你还别光找肝，你还要找谁呀？是五脏的气不够了。换而言之来讲，五脏当中主气的是谁？是肺，是肺，肺主人一身之气呀。那这里边它有什么关联呢？啊，你看眼病，你初学中医的人知道，哦，眼睛的根在于肝，肝开窍于目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知道这个，最起码你治眼病，你能打50分到60分了，是吧？那么如果你听完今天的知识，你就可以在防治眼病，甚至眼睛的健康，防止提前的老花眼、白内障、玻璃体混浊、老眼昏花，防止这个上，你最少能得个85分。哎，大家注意下面，注意听我下面要说的话啊。人的眼睛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啊？五脏之气皆注于二目，这是一句话。人的眼睛是人的心神的开窍，你说人的眼睛了得吗？是吧？人的眼睛想看到这个世界，首先它的根源的根源是得有肝血注于目，肝窍开于目，肝的气血涌到眼睛上，你能看到东西。所以眼病的人，首先你不要急脾气，你不要过度劳累，你不要低血压贫血，不要伤了肝血。而其二呢，人这双眼睛虽为肝窍所在，但不是你光有肝脏你这眼睛就能好，你这眼睛就能亮。人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，人五脏的这个气，五脏的这个气，什么是气？滋润人的五脏五体的有如云雾雾露的地方，是吧？就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空气环境啊，你到哪个城市，哎呀，满天雾霾 PM2.5 超标，你喘气儿它就费事。你到哪儿哈，负离子特别多，空气很新鲜，人活得很自在，这就是气。而在体内当中呢，滋润五脏如阳五体，滋养四肢百节如同雾露一样，滋润着你的这个环境，它就叫气。所以这样一来啊，精脱者耳聋，气脱者目不明，是吧？从内脏上来讲，从五脏上来讲，耳聋是肾精大亏，是不是啊？眼睛花是肝血不足，而目不明，这眼睛视物昏暗啊，老想闭眼睛，是不是啊？老想调亮灯光，目不明啊，老眼昏花，啥意思？是不是啊？我们看到动脉硬化的人，看到眼睛发直，没神，我们知道心神已损。而那是别人看你眼睛有没有神，你自己没法看你有没有神，对不对？而你自己看外界事物，当你发现这个世界变暗了， 变昏暗了，眼睛不那么亮了，自我感觉目不明，不明朗的时候，提示你，你五脏的气不够用了。哎，也就是说，你那五脏啊，可能雾霾了。雾霾是啥？雾霾是你体内五脏的自由基太多了，氧化物太多了，怎么办？一是注意休息，二是清除垃圾废物，还你五脏一个晴空万里，还你五脏一个空气的滋润。哎，这就是改善我们内环境。所以在临床上当中啊，为什么眼睛昏暗的人一要养肝血啊，二要吃点 Q10， 干什么呢？千万别把眼睛当成一个简单的摄像头，一个零件，不是。一双眼睛它禀受着五脏之气啊，五脏之气。又因为肝开窍于目，又因为肺主人一身之气，所以眼睛既反映了五脏的功能，五脏的气的功能，又反映了肝血的功能，又反映了肺气的作用。所以说你健不健康啊，哎呀，我身体啊能吃能喝能走能尿，就我这眼睛啊不咋好，那可不是眼睛不咋好，是五脏都给你发救急的电报呢，就看你理解不理解。给大家列举了五脏之津液，正所谓观其标，识其本。通过观察一个树的树叶，哎，我们了解到这个树的生命活力，而知其根啊，知道它的根系是否发达，水液是否充足，是不是啊？这树越茂盛，说明它的树根越发达，营养供给也越发达。这是中医的方法论，叫观其标而知其本。那回过头来，中医的治病的方法论呢，是治标吗？这树枯了往树叶上浇水吗？啊，非也，是要往根上浇水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中医治病的方法论是治其本而容其标啊。我给一个朋友出了个方子，是吧？啊，那个人是一个严重的低血压、贫血，啊，面色萎黄，是吧？哎，我推荐他，我说你到那个中医院找那个专业的中医大夫啊，给你开什么药啊？人参养容丸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一听这药名，好多人认为，哟，这药管美容的。啊，非也。人参者，大补元气，生津，止渴，安和五脏。所以啊，你像低血压的朋友知道，人参麦冬五味子生麦饮，这个是治那个低血压、贫血，是吧？包括那中暑、血脉不足的。而人参养容丸呢，它也是通过大补元气，内合五脏，而后元气足，五脏调和，气血融润于肌肤，